东立独家授权，陈楼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霸气的。 原来水镜卡是这样用的，早知就不用练咁耐啦。 都要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2 版本，新增破阵系统，惊喜登场。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迟咗一日嘅今日讲故仔。 嗯， 今日就系呢、這个死啊！ 星期三， 星期三嘅5月18啦，5月14号， 5月14号。 啊，一个好攰嘅晏昼5:30啊，攰到我飞起，因为今日就有好多个节目要做，已经系做咗几个，嚟紧仲有几个，哇！一日做六个节目真系想死啊，真系。 哇！你今日点解会咁多嘅？ 你问你哋 Wagger 先啦 ，Wagger 先有两个啦， 两个咯。 我做完呢个就要做一股定输赢。夜晚要做撈，晏晝啱做完 K 寶，朝頭早做完無線。 哦， 啊，講到都口都臭埋咁。 辛苦辛苦， 係好攰嘅一個晏晝嚇。 嗯， 咁啊唔緊要啦，咁就成兩個禮拜都冇多謝兩個人添。 嗯， 一個就有一次我哋講話，點解啲復活節會喐來喐去嘅？ 係啊係啊， 有答案喎，有個網友俾咗答案我哋，但我冇睇到個答案。 啊，你我轉頭補翻，我有 我唔記得咗。第二個就係 Go7 啦，因為 Go7 就平讓咗一個好靚嘅袋俾我，咁、我成日都我唔係好用，唔係好多用呢類咁嘅袋嘅。不過咧，我經常即係有時我都會用嘅，但我有一個咧類似咁嘅冇牌子嘅，就用咗10多年噶啦。嗰、那個已經係披曬邊飛曬口咁啊！見到阿 Go7 無端端 Facebook 有個平讓嘅，仲係啊～燈銷呢啲嚇高檔嘢嚟噶嘛，哇就好平咁，我就買咗啦。咁啊非常多謝阿哥 Seven 嘅，非常之靚。 復活節嗰位網友啦，就阿 Kent 啦，咁就佢就話復活節係現今基督教徒嘅重要節日之一，定喺每年春分月圓之後嘅第一個星期。春分係春季90天嘅中分點，24節氣之一，太陽位於黃經嘅0度嘅日子。月圓就等於滿月，係指月同太陽嘅黃經差達到180度時嘅瞬間，以及此時嘅月相也稱望月。咁所以咧，就點解會即係復活節教會唔同嘅原因就係咁解啦。 嗯，非常之好，非常之好。 有少少系跟翻，即系几得意嘅睇翻，即系虽然复活节系基督教啦，即系可以西方啦，但系佢根据翻个太阳嗰啲，其实跟翻农历 嘅，即系跟农历 嘅。系啊，几得意嘅，系啦。 呢个回归祖国吓、 多谢呢位网友啦。 多谢啦，咁亦都好多网友就开题目，想我即系讲一讲。就其中一個就係一個好吊詭嘅一單消息啦，就係、是、中國石油就話咧，就想將佢嘅西氣東輸咧，其實就天然氣一個管道啦，由新疆嗰邊咧，就哇即係基本上橫跨咗由西去到東咧一條管道咧，將啲天然氣咧就運去東邊嘅，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非常之大10多年嘅工程嚟嘅。咁而家中石油就話咧，不如我將個西氣東輸部分嘅，西氣東輸其實有三條線，1、2、3線嘅，三線都係啱啱開嘅啫，咁部分嗰啲資產咧就叫做混合經營咁樣賣咗出去。咁、我唔講，西氣東輸究竟係乜嘢咧？其實我唔嘥時間講啦，你上去維京啊，你求其打西氣東輸咧，都大把講西氣東輸嘅工程嘅。西氣東輸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點解會覺得好吊軌咧？就係、是佢大嘅程度，因為嗰陣時係西部開發嘅其中一座攻堅項目嚟嘅， 係 西部大開發嗰陣時，曾蔭權都上去啦，嚇、啊、傻佬曾蔭權都上咗去啦，嚇、啊、咁但係即係曾蔭權上去睇西部開發嗰啲房地產啊，嗰啲零售業啊，咁但係暗揀下邊咧就做緊個西氣東輸嘅，嚇、 嗯、 咁、啊、就可以媲美咧當年嘅三峽嘅水利工程。 O.K. 亦都可以媲美中國嗰個嘅酒泉發射基地嗰隻飛咗幾架飛機飛火箭上去叫咩啊？ 神舟 幾多號啊？嗰啲咁嘅可以媲美呢啲嘢嘅。咁而家中石油話我不如拎個西氣東輸出嚟賣啦咁樣，即係話你將個三合工程拎出嚟賣啦， 嗯， 即係將個酒泉發射基地拎出嚟賣咁滯嘅， 嗯， 係好。好難令人理解點解中石油要咁樣做嘅。我 instant 出咗 news 嘅時候 ，instant 嘅反應咧，我冇質疑過呢、這個sorry 呢個消息嘅真與假。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喂，你搞局喎、哦！因為大家都知道，即係而家就呢個嘅中石化咧，就將佢啲加油站咧就拎緊出嚟賣㗎啦嘛。佢哋講就話六月咧就好有機會咧應該拍到板。咁而家五月、六月拍板嘅話，即係而家嗰個同一啲嘅混合經營嘅新嘅 partner 應該係傾到啲potential partner 咧，應該係傾到如火如荼嘅階段。嚇、啊！如果你話我突然間走出嚟話，另一間中石油話：喂，我賣西氣東輸啊咁樣。 嗯。 喂，咁你傾緊嗰啲，即係可能唔傾住嘅。 嗯。 嚇、啊，因為喂，我本來就諗住買你個加油站，我而家又見仲堅嘅嘢喎，大佬啊。 係啦。 嚇、啊，咁我梗係有得買，我梗係買西氣東輸啦，係、嗯、嘛？加油站嗰啲好虛嘅啫嘛，雖然好好賺，但係即係嗰啲資產都係一格格嘅嘢。但係西氣東輸係一條管道由西辦到去東、哦，亦都係可以咁講係中國未來嗰個嘅燃料嘅一條大動脈嚟嘅、哦。 嗯， 嚇、啊、咁如果你有個外資又好，你有個民營企業都好，竟然係夠錢買嘅話咧，哇！你好犀利，權傾天下咁滯喎，咁所以即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話：喂，你係咪想搞局啊？你明知中石化同人傾緊呢啲嘢，你走出嚟話賣嘢，等個目光喺曬你嗰度，咁中石化唔使傾啦。我第一個反應係咁樣嘅，係咁嗱，而家國內裏邊亦都越嚟越多類似我呢種嘅反應啦。咁第二個反應大家去參考一下嘅，咁就亦都關乎於打貪嗰、那個。嗰樣嘢啦，嗰、那個問題啦、嗯，因為你知道中石油啊、昆崙能源啊嗰啲都係牽涉落去打貪裏面咧，就比較打得比較慘嘅一個團、 嗯、 一個利益集團啦，咁講嚇。咁、嗯啊、有人就話咧，原來嗰、那個即係可能嗰個西氣東輸嗰個項目咧，過去嗰十幾年咧就俾人掘得即係貪得好犀利， 係 就俾人貪得好犀利，即係唔知幾多百億、幾多千億咁樣啦。咁、啊、所以其實佢又覺得就係話中國政府咧係有機會咧將個西氣東輸咧就收歸國有啊。 嗯， 即係哇，阿迪你貪得咁緊要，我攞翻， 係唔好搞啦，唉， 咁你咪乜都冇咯， 係啦， 咁你就一毫子都冇啦，係、嗯、咪？咁所以喺一即係可能預見一毫子都冇嘅情況之後咧，我就不如走出嚟講啦。你而家有混合經營制嘛？咁、 嗯、 我又用 label 咗自己係混合經營制，我賣出嚟啦、 嗯啊、 有人買嘅一千億，我收一千億；八百億，我收八百億啊，好過俾阿公收翻啦。阿公收翻一毫子都冇嘛、啊、因為即係點解國內嘅人咁講咧？其實亦都係合情合理嘅、啊。第一就係話。八五七就會成立個嗱，我而家未知係八五七啦，淨係八五七個阿媽嚇，應該係八五七個阿媽嚇。 嗯。 啊，咁啊會成立一間叫東部管道公司嚇，都好簡單啫，即係本來我想賣嘅資產，我擺落間新成立嘅公司裏邊賣間公司咪得咯，即係好正常嘅啫，冇乜特別好講噶啦。咁但係就即係個 news 就話咧，即係中石油嘅 message 出嚟就話咧。佢有興趣咧就賣曬呢間東部管道公司嘅 100% 股權出嚟。咁呢就又唔係混合經營啦， 嗯， 混合經營就係中石油揸 翻啲㗎嘛， 揸翻三十、四十或者五十或者五十一咁樣，另一個 partner 揸大股或者細股啦。咁而家你係話我拎100% 出嚟賣噃，咁、嗯、即係唔係混合經營㗎喇噃， 嗯， 咁、啊、另一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嗰個、那個資產總值咧，即係佢哋話 set up 呢個嘅東部管道公司嘅資產總值咧，根據呢個 Pitmaric 咧北馬威嘅 audit firm 就話咧，大概就係820億人民幣啊。咁另一個問題就出現啦，喂，邊個可以拎到820億人民幣出嚟啊？ 係咯， 820億人民幣喎、 啊。咪咯， 嚇、啊，即係 100%。 820億人民幣咪接近成百二億美金咯。 係啊，邊個拎得出嚟啊？咁李嘉誠就即係當然有機會啦。咁、嗯、但係咪李嘉誠可以買到先咁、嗯、樣？咁 即係眾說紛雲㗎啦，而家嚇咁啊，所以就亦都有啲人就話啦，中石化都提咗佢個混合經營部分業務嘅混合經營出嚟，咁你中石油都冇做嘢，咁好似俾人睇到好似唔夠積極咁樣喎。阿公話要混合經營，咁你都唔做嘢嘅嚇，咁好似咪係咪因為咁樣拎咗個西氣東輸出嚟咧？咁我對呢個 point 又好有懷疑嘅，因為如果你中石油真係要混合經營，聽阿公話要混合經營。佢求其拎啲嘢出嚟，應該可以混合經營到啦。 嗯， 你唔使拎個咁重點嘅西氣東輸出嚟噶嘛。 嗯， 嚇、啊，咁所以我傾向兩樣嘢咧。第一樣嘢就係我諗嘅，即係搞局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可能一毫子都冇得收。 嗯， 不如我有幾多收翻幾多先啦。我覺得呢個機會大。咁啊，成件事我覺得係好離奇、好吊軌一件事嚟嘅，因為西氣東輸即係唔係咁好戰略性嘅呢件事， 嗯， 係非之咁常戰略性嘅一個工程嚟嘅，咁、啊、如果你話唔覺意碌咗去外資手嘅，咁其實幾大影響嘅， 嗯， 咁、啊、當然你話到最後即係之前佢一線同埋西氣東輸一線二線嘅時候咧，佢都引入過一啲嘅基金入去嘅，咁但係嗰啲基金係公嘅， 係。 有啲基金阿公嘅嚇，咁、啊、社保嗰啲入過去嘅，咁嗰啲阿公嘅阿公對阿公啊冇乜意思啦嚇，咁而家佢而家開宗明義就係話我拎出嚟賣係一個混合經營制，咁當然到最後可能阿公啊拎咗人出嚟啦，譬如社保基金啊800亿我俾你啦，唉唔好煩啦咁樣嚇，咁、啊、但係即係呢個係咪一個混合經營制咧？我覺得混合經營制只係一個藉口嚟嘅啫嚇，佢、啊、想收翻啲錢。先至，我覺得先至正路啦。 中石油想收翻啲錢， 係啦，或者中石油覺得，喂，你而家查到我西氣東輸，喂，西氣東輸真係確實好撈教， 嗯， 真係裏面條數咧圍唔翻轉頭嘅， 嗯， 不如我賣鬼咗佢先啦，賣咗佢咧喺另一間公司手嗰度咧查都唔關我事啦，即可能係咁都唔定啦。總之成件事我又覺得非常之咁吊軌嚇。咁而家國內即大家都係估緊啦，哇！西氣東輸係一啲咁戰略性嘅項目，想買嘅人一定多，800几亿喺中國裏面確實唔係咁多人拎到錢出嚟，拎得起錢出嚟，咁你冇理由揾間銀行出嚟買咗佢㗎，你冇理由叫騰訊去買咗西氣東輸㗎嘛？雖然而家即係阿里巴巴同騰訊成日都揾啲管道公司嚟簽 contract 㗎啦，咁亦都有啲民間資金啊走出嚟講，就話咧夾粉。即係每可能啲大款嗰啲大啲有錢佬啊，每人拎五六十億出嚟啦，夾夠十零廿人咧，咪夠錢買咯咁樣。就係即係搞到 幾得意喎呢個概念， 搞到好似食飯咁樣， 即係一盒 LEGO 買大家買唔到，咁啊夾粉買，但拆開出嚟邊個砌先咧？ 嗱，黃色嗰啲你嘅，紅色嗰啲 LEGO 我嘅，藍色嗰個佢嘅， 人仔啊粉嘅咁樣。 係啦，嚇咁啊！而家中央即係對於呢個中石油突然之間話要賣西氣東輸呢單嘢出嚟、 嗯， 究竟？佢持有一個嘅咩態度呢？佢又冇乜講好多嘅，佢又冇否認，亦都冇承認嘅。 嗯， 咁啊，故事落嚟係點樣呢？唔知道。咁啊，至於你話會唔會影響到135啊啲公司呢？影響就應該就冇嘅。啊，即仲有一個另一個原因，就係中國政府點解冇承認冇否認？就係話有自從有咗西氣東輸之後，呢十幾年建成咗西氣東輸之後呢，咁啊阻礙咗個頁岩氣開發。 嗯， 吓咁啊，因为即系大家你有天然气条管都驳到嚟咯，咁我唔使搞页岩气啦，就影响即系阻碍咗页岩气开发。我觉得呢啲嘢系低能嘅， 系 即系页岩气开发到而家未开发到啦， 嗯， 啊，你阻碍啲咩啫？ 开发开咗先算啦， 你开咗先算啦，咁你冇嘢好阻碍嘅。咁呢啲夹，我觉得又有少少夹硬搵嘢嚟讲嘅。但系似乎呢个 point 又好似系中国政府讲出嚟嘅， 嗯， 即系话诶都好嘅，你西氣東輸影响咗个页岩气开发，咁不如成条西氣東輸嗰条管抽翻掹翻出嚟咯， 嗯。 炸鬼咗佢咯，係咪？啊，咁就會唔會影響到天然氣咧？都唔會嘅，因為天然氣始終都係即係而家，即係尤其是自從有西氣東輸之後，東邊上海殺到落嚟廣東區，都好多用緊好多天然氣。啊，咁你唔係話可以影響到個天然氣嗰個需求嘅，或者係有其他嘅取替咁快可以取替到天然氣？好處。即係對135嚟講，好處就係話，假設即係成件事原來係一個貪腐嘅目標嚟嘅，咁你西氣東輸賣咗出去嘅，咁應該告一段落啦，嚼呢個嘅中石油，你嚼埋呢個嘅嗰邊個啊？博起來嘅老頂係咩啊？死啦！ 周永康 啊，周永康嘅應該告一段落啦，咁、一路抑壓住135股價嗰啲無形之手應該可以。 鬆翻出嚟啦。咁可能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唔好事嘅就係話，原來中國政府都覺得西氣東輸係影響到頁岩氣嘅、嗯，以後唔係米鬼用天然氣啦，用頁岩氣啦，咁咪賴嘢咯。咁、 嗯、 但係放長雙眼睇啦，中國頁岩氣仲有段好長嘅路要行。 嗯， 咁、啊、所以即係有啲網友叫我 comment 下呢單嘢，我唯有就係咁講嘅啫。因為我覺得成件事都非常之咁離奇嘅。 好啊，咁啊講個市之前咧，有樣嘢我想要阿姚專 comment 下嘅。咁啊，話說啦，我睇到今朝早嘅時間，咁啊姚專喺個自己有個 Facebook group 度咧，就寫咗句説話。车就当住门有司机就可以起动，前提系路上就冇塞车。 哎呀，我写少个前提啊，亦都冇水浸。 你写 我知 有写前提， 我知我写少一个、哦、前头第一样嘢就系你开得车咧，前面唔好塞车先，你唔好有嘢阻头阻势吓，咁、嗯啊、你想开都开唔到、嗯。第二个前提就系话咧，你要开车咧，你前面都唔好有水浸，因为而家深圳水浸都好紧要之前。咁、啊、就其实即系我想带出嚟 message 嘅话咧，就开车噶啦， 嗯， 就开车。不过前面好似有啲嘢顶住咗，OK 吓、啊，诶、嗯前面架车系坏车顶住咗啊，还是系停去停一停车，载个客落个客咁样，跟住会走咧？唔知 嗯 啊，咁就其实隐喻都多嘅。呢排我啲 message 第一样嘢就系话前面有人塞车啦， 系咯。 咁我之前我琴日个 post 叫人大家唔好净系睇住只船仔，个车仔都要留意一下嘅。咁、 嗯、 其中一句我都话啦，即系如果赢咗，即系赢真系咁好彩赢到钱嘅，咁啊你哋去日本嗰度食鱼生啦，去日本嗰度旅行下啦、 嗯。 因为开车嘅话，应该系一个日本司机嚟嘅，应该系啲日本嘢，应该系啲同啲日本嘢有关啦、哦。所以我咁讲。咁、 哦 啊、有啲人又話食、哎、台灣牛肉麵好唔好，台灣唔係去食嘅、哦啊、應該係日本嗰邊咁、 嗯 啊、就亦都應該唔會係隔過海巴一個人食嘅日本餐，佢、 嗯、 應該同啲兄弟姊妹一齊食嘅，佢、 哦 啊、有兄弟姊妹㗎嘛，你睇佢個佢地睇個公司架構，你知道佢側邊好多兄弟姊妹嘅，咁、啊、可能人哋一個 family 去日本嗰度食個魚生啊咁、嗯、樣啦， 誒、哎、都係家庭團聚啫， 家庭團聚，係咯。咁如果你哋有幸喺嗰度賺到錢嘅，咁人哋屋企喺嗰邊食緊日本嘢嘅時候，你咪側邊整兩嚿刺身咁樣， 係咯， 嚇就係咁樣嚇，咁就今個禮拜亦都幾好啦，因為隻船終於都棒啦， 一口咯， 係啦，棒一口啦， 一口咯， 嚟即係。点讲呢，其实上个礼拜我又好隐晦咁讲嘅，点知隐晦完呢啊呢、這个嘅经济通呢就将我嘅隐晦嘅嘢呢就暴露于阳光，就我上个礼拜讲就係话你睇返去架 CB 嗰啲揸住嗰啲呢、 嗯、 有好多某间银行嗰啲人嘛，嗰间银行咪讲话民生银行嘅、 嗯、 好似冇讲到咁，唔知有冇喺个节目讲，跟住经济通第二日就话哎呀好民生银行啊咁样。是的，是民生銀行來的 ,ok, 真是民生銀行的。咁所以揚唔知我又唔相信因為經濟通揚咗出嚟所以個價爆上去，因為即係其實有心已經係想踢㗎啦，不過 anytime 我唔知㗎啫。咁、 嗯、 你話你嚟緊仲有冇一 round 呢，我相信有嚟緊仲有一 round 嘅。因為一個七毫半呢一個大位嚟嘅。一個七毫半呢過去兩年呢破幾都破唔到㗎。但係就喺禮拜即係禮拜三禮拜一爆上嘅時候呢就好輕易破一個七毫半嘅。 係啦。 你見到今日美市都有人追緊過八嗰啲貨㗎。 咁、 嗯啊、似乎有人仲想收貨嘅，我覺得、嗯啊、如果唔係嘅話，你應該一個七毫半呢啲位俾佢壓一壓，停一停先，等你哋班友仔滲走咁啲出嚟，我先至再追啊，係咪？咁似乎有啲人都唔係好介意一個七一個八咁去追嘅。咁呢啲你可以等下嘅，你可以再睇一睇啦。不過 next round 幾時升我唔知㗎。 今日收1.81， 一個八毫一啦，係、嗯、啦，因為過八嗰度，今日嚟講過八嗰度本來排咗10球㗎，十球沽盤㗎，一下俾人剔鬼曬。真係剔晒喎，唔係假盤嚟喎，真係搶鬼晒喎。咁、啊、所以見到啲似乎又好似有啲力咁樣喎，咁所以即係你可以擺下嘅。咁我仲揸住嘅，隻船仔同埋車啲交通工具我就揸住咗喺度嗰度，即係風雨同路此生不變㗎啦，相信都。咁即係睇下我邊隻先囉，隻船先啦，淨係架車先啦。 嗯。 車就可能會好快㗎。 嗯。 真係話俾你聽，即係可能會突然之間出嚟㗎，依啲咁嘅東西咁啊冇嗱 timing， 我上個禮拜都講呢啲嘢，我冇得估個 timing 俾你聽嘅。 嗯 啊，咁啊 揸住嘅你咪揸囉，你覺得喂去到呢啲咁嘅位不如走咗先啦，咁你鍾意走嘅你咪走咗囉、我唔會 care， 我唔會介意你哋賺與蝕啦，亦都唔會介意你哋揸幾多股啦，亦都更加唔會介意你哋輸贏贏㗎、OK， 咁、所以你唔需要同我講你輸贏贏嘅。咁就嗱，讲咗自己即係我哋嗰啲相熟嗰啲 number 啦，咁就琴日点解我唔做节目呢，因为琴日唉无零拉更我俾人拉咗个饭局，即係我唔好想去呢啲饭局，不过我见到佢讲即係佢我认为我估佢讲嘅 topic 都应该几 interesting， 咁所以我有去到最后都俾我撩到讲出嚟。就上个礼拜你咪讲嗰间即係电信嘅铁塔公司嘅。 是 即是啲基站呢係会以前由三间公司一起做，而家由一间 joint venture 嘅叫铁塔嘅公司就负责晒。咁就其实里面都有啲相关嘅嘢嘅，而係会成事嘅，唔係老吹嘅，係会成事。但係个问题呢同我上个礼拜讲嘅一样啦，其实一个问题就有股权分布嘅问题啦，咁究竟边个大边个细呢，呢个系一个问题要解决嘅，佢哋都觉得系唔容易倾得掂数嘅。有咩好处呢，其实原来个好处系好大嘅、因为可以防止咗三间公司重复建设。因为佢哋话就系四支里面嗰个嘅嗰啲基站呢系要相对比较密嘅，系比较比三支嚟密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中移动又起一嚿，呢个嘅中电信联通又起一嚿嘅话呢，好多重复建设。如果一间去统筹晒起嘅话呢，就确实系有帮助嘅。咁、第二样嘢呢就系话对个别股份啦，我唔肯定啦，所以我唔 name 个 number 出嚟啦、有啲公司呢系会从呢个铁塔公司里面呢是会得到一个几大的商机。这个商机是为何呢，就是以中移动为例啦。原来中移动呢一年，你知不知道中移动一年正是他们交的电费。阿迪你估是一年中移动交电费交几多钱， 得想想嘛，中移动一间什么公司， 全国抽街都是的公司。 论百亿啩。 一百亿。 论百亿的around 我諗七百到千二， 咁唔使三百亿， 三百亿 一年交三百亿电费。咁嗰个铁塔公司有何嘅好处令到下面一啲嘅公司会受惠呢，据闻有啲公司呢已经係开緊 solution 俾中移动同埋嗰啲铁塔公司呢，係可以帮佢哋悭一半嘅电费。悭一半， 悭 一半电费已经是150亿。 我知道个塔嗰个用电嗰个耗电量减少啊，因为 悭点悭呢，即系你都会问啦。 系啦， 点悭啊？你三百亿，就算你叫人熄多啲灯，吓唔好开咁多冷气，嗰啲基站里边咧有佢热辣辣算啦，悭、到150亿，咁样啲都悭唔到咁多噶，点悭呢？即系因为我唔敢讲个 number 出嚟咧，因为有个 number 有间上市公司谂住做呢样嘢，我唔敢讲 number 出嚟咧，因为我惊你哋讲出嚟啫，即系冲入去买。 我明 白。同埋我好怀疑做唔做都系点样悭。 系咯，点样悭咧？ 点样悭？ 嗱即系我哋嗱呢个讲悭电咧，炒住讲就系、以我而家知啦 ，Vega 就系你发觉咧，原来咧窗口式嘅冷气机咧系真系贵嘅， 系啊， 用电反而大大旧分体式咧 系 平好多嘅。 点解咧？ 系咪唔知喎？我就唔知个原理。 因为你窗口式咧，佢有个对，有个叫咩系统，我唔记得咗。总之窗口式咧，佢系会将外边嘅空气咧 抽翻入嚟， 抽入嚟嘅。分体嗰啲咧系唔会嘅。 嗯。 分体嗰啲你室内空气咧，就永远都系嗰啲室内空气噶啦。吓咁啊，嗰个用电系少咗嘅。 嗯。 咁佢点悭咧？我都奇怪，我以为喺个佢个用电技术上面悭啦。即係搞啲嘢啦，或者係用電使用量嘅一啲嘅 education 啊咁樣啦，應該好細數嘅啫。可能係啲用電嘅一啲設備，擺嚿設備落去就會幫佢慳到電啦、 嗯。 我以為咁鬼犀利啦，係咪？啊，點完唔係？就佢慳嘅方法係咩咧？係每個基站上面咧擺啲太陽能板做太陽能發電得咯。所以我唔敢講咯，唔係，所以我唔敢講係咩 number 咯，因為佢講出嚟係好 attractive 嘅。因为佢话譬如我帮唔好话百一半啦，我帮中移动悭咗100亿电费，佢俾返 10% 喎，都10亿喎、啊、大佬。 梗啦。 但係你佢講出嚟嘅 solution 好似聽落好似好流咁樣喎，大佬啊。 好流啊！ 跟住 Joey 就話係，咁、啊、我自己整都得啦，買幾塊太陽能板啫嘛。 你知唔知太陽能板即係 OK 應該咁樣講？中國靠個太陽能板有個問題嘅存在，嗯、即係當然啦，好多霧霾啦，長期陰天嘅關係啦，同、嗯、埋最重要係西北嗰度唔得嘅，係因為個風沙嘅問題啊。 唔緊要啊， 個耗損 嗰啲唔得嘅咪唔做咯，得嗰啲咪做咯。 咁但係又要翻翻轉頭咁講嘛，你最當然。我諗成個最重要嘅網絡喺沿海城市撚埋去四川成都嗰邊啦，即係一個調轉嘅 L 字型啦。但係成個沿海嘅係長時期都會受到，即係一到夏天啊，唔係長時期就會受到風災影響嘛。 唔緊要㗎，雪有影響嗰陣時唔用咯。即係總之365日總有十日八日用得係嘛？ 咁嗱咁嗱條數計到啦，365日 係 慳300億。 嗯。 同 Vega 道理一樣嘅啫，你用得廿日慳幾多億啊？ 嗱，你對嗰間公司嗰個 number 嚟講，嗰個意義就唔同喎。 咁當然啦，一個好強嘅 story 喺度啦。 即係譬如300億，佢俾300億電費，原來話唔係好得嘅，但係都總有啲時間用到嘅，慳到10億。譬如慳到10億，中移動話俾翻1億你， 嗯， 因為你幫我慳咗10億，我俾翻10% 你，1億係對嗰個 number 咩意思咧？係個盈利倍增噶咯喎。 嗯。 咁已經好 reasonable 嘅嘢嘞噃，啊咁所以即係呢個鐵塔呢亦都衍生咗即係啲相關嘅產業出嚟嘅。咁有啲咩不受惠呢？現成即係佢哋認為呢現成嘅通訊設備公司呢全部都唔得㗎啦。京信通訊啊，咩神訊啊，嗰啲咁嘅東西呢鐵塔公司出咗嚟之後咧，一定會少生意噶啦。 嗯， 啊、但係佢哋反為覺得中興通訊咧可能會有運行嘅。 點解啊？ 佢哋嗱，佢哋講咗一個以前我記得 Vega 裏面有一集有一集節目講呢個華為啊嘛。我唔知佢哋講嘢嘅代表性有幾大啦，有幾重啦。 嗯。 咁、佢覺得華為出現咗一個嘅問題嘅。咁呢個問題係咩呢？第二節講。 好。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